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希望各位听友们，我们今天感受一把这样的一种 fusion jazz 音乐内容。而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叫做 Hands up if you wanna be loved， 如果你想要被爱的话请举起你的双手，来自于 Incognite。 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 fusion jazz， 一首一首为您送出。而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听到来自于他们整个的组合带给我们的全新的一些制作 Rivers on the Sun， 在河上面你能够看到的日光，以及我们能够听到 The Less You Know。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ogether.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这样一首音乐作品的名字呢叫做 The Less You Know， 而现在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到这样的一种 Fusion Jazz 的风情。那当然其实我们在爵士音乐当中能够听到一点点的 Funk 音乐的味道，而这样的一种混合啊，这样的一种混搭也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新的年代当中我们听爵士音乐的目光啊，这样的一种审美的品味也在变化当中。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Incognite 带给我们的 The Way You Love 以及 The Must Be Love， 一切的音乐都跟爱有关系，而且爱本来就是这个世界当中一直不变的主题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马上获得。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这个时段里边都要跟您分享是这样的一种 Fusion Jazz 跨界的爵士音乐，里边会有一些女生的低吟浅唱，还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 Funk 的跨界。而爵士音乐下面的时间，我们会跟您继续分享 This Must Be Love， 这就是爱，这一定就是爱，因为只有有爱的存在，你的生活才能够充满这样的一种光辉。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这样一首音乐作品，而稍后的时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一会儿见喽。

I'm coming home, baby. Come on home. Coming home, baby, now. You know I'm waiting here for you. I'm coming home now, real soon. You've been gone. Coming home, baby, now. You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hrough. I'm coming home, I know I'm overdue. Since you went away. Expect me any day now, real soon. I'm coming home. Come on home. Coming home, baby, now. You know I'm praying every night. And everything is gonna be fine. Please come on. Coming home, baby, now. I want to feel you hold me tight. Expect to see me now anytime. When I'm in your arms. You're in my arms, I'll be fine. I'm coming home. Come on home. I'm coming home, baby, now. You know I'm counting every day. I'm coming home now, yeah, yeah, yeah. Use your phone. I'm coming home, baby, now. And baby, let me hear you say. I'm coming home, you hearing what I say. That you're coming home. And I never will go.I'm coming home. Come on home. I'm coming home, baby, now. You know I'm waiting at the door. They can't hold me back now, no more.I'm pressing on, baby, now. And pac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 Oh, hear me holler and hear me roar. Say you'll be with me. Gonna be with you evermore. I'm coming home. Come on home. I'm coming home, baby, now. Oh, baby, say you're coming home. That's what I say I'm coming home. Something's wrong. The road is long, baby, now. Or to either right or wrong. I'm coming home and never more to roam. Baby, tell me you're. Baby, I'm for sure comingI'm coming home, baby, now. Come on home. I'm coming home, baby, now.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Matt Domi 带给我们的 Coming Home Baby，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ndo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呢，我们用这样的一段时间，把经典爵士音乐再来去演示一下喽。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其实爵士音乐当中最最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它是一种自由而奔放的音乐状态，它可能更多的时候在于即兴。那这样的一种即兴就要求音乐的演唱者和演奏者们能够完美搭配。所以下面时间继续来听 Thirteen Men， 来自于 Miss Anne Margaret， 以及来自于 Nelson Riddle 带给我们的 Lolita Yeah Yeah。 Tea while the other one I buttered my bread. Two men giving me oil wells, two men are giving me gold, and another sweet thing bought me a diamond ring about the 40 carats I high and so. 13 men and me, the only gal in town. There were 13men and me, the only gal around.I think of those 13 gentlemen yet 13 men and me, the only gal around. Well, there were three guys dancing the mambo, three guys balling the jack, and all the rest really did the best. Boy, Shelby was a lively pack listening to Razor Mags 节奏驾到 这样的一首音乐叫做 Lolita Ya Ya， 收录在 Nelson Riddle 他在2011年的时候的一张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能够带给我们，就是在纽约的大道上面漫步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到的目之所及，然后两边的一些建筑物带给自己的一些可能是一种穿越吧。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想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取咯。 Soul Bossa Nova by Quincy Jones在爵士音乐当中，可能像是什么小号啊、萨克斯风啊，并不是非常这个少见的音乐作品的这个源泉。但是竖笛呢？啊，刚刚一首音乐当中，我们听到来自于 Quincy Jones 他的作品《Soul Bossa Nova》，其中运用了很强大的竖笛，而这样的一种竖笛声音并不大，但是亮点颇多。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来继续关注，依然有笛子在里边能够听到的声音。Baby Elephant Walk， 小象行走，来自于 Rainy So That。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我们的专辑 So Bossa Nova 当中2013年发布的作品，叫做 Dennis Inferno。 那可以说这样的一首音乐，朋友们应该对旋律非常的熟悉，来自于我们很多人小时候所看到的一部动画片，叫做神探 Gadget。 如果说能够听过这个名字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年代感了，起码应该是一位80后哈。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融合局势真的很有意思。而下面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于德国的一位音乐人 Wynan Newton 带给我们的 Dunk， 谢谢，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而下的时间还有另外一首也不能够错过，来自于 Xbia 来给我们的 La Dolce Vita。 listening to Raise a Man 节奏驾到。 选择

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我是 Mr. 长长小航，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来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节奏驾到 Dance Mixtape。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Club Mix 2018，来自于 DJ Nelly 他的混音制作了。刚刚我们的开场部分呢，来自于他带给我们的 Deep Manic Just Like This。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感受一把 Body Language 身体的语言，来自于 Evelyn featuring Zayne， 一起来听。House 音乐，经久不衰。 I wanna party language. However you want me, however you need me,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That's my alias, my jury making show. I eat the dinner. I am no pretender. Whatever I pull out the driveway, it is not a runner. It's marvelous, on top of this. No stopping this, I'm dropping this. Chopping it, it's like the top. She popping it, it's obvious. All in her esophagus. I'm so f***ing cocky, rich. Pulling for that cocky sh**. My bull man, hockey sh**.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Bring it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Bring it back like a boom boom. Bring it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Bring it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乐就是来自于 Dub Dog 带给我们的 My Homies。 刚刚我们也听过了来自于 Gucci Mane 7 featuring Tiesto 带给我们的 Boom Boom Boom Boom。 那么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播音单元呢，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放送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我是 Mr. 长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分享更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Deep House 的音乐的更加低沉的鼓点，把 Deep House 的风格的音乐能够融汇在我们的心里边啊，伴随我们的出行和伴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的生活，特别的合适了。那么下段时间也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更多的来自于 Lika Moran， 还有像 Me and My Brother Toothbrush， 还有像是 Charlie Puth 等等的音乐人他们的混音作品了。 Dance Mixtape 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直播音乐列表是怎样子的了。 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

show me。 回到节目当中 Charlie Puth， 他的声音一出我们知道，哎，没错，这样的一个混音内容又换歌曲了。我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Me and My Toothbrush 带给我们的 Show Me， 而之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Charlie Puth featuring Oliver Heldens 以及 Bingo Pius 带给我们的 Attention。 这样的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Jolly Innes 的 Radio Mash Up。 那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I'll keep you warm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night.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J Sign 带给我们的 Forever。 那其实呢，永远的音乐，永远的一种主题，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找寻到自己永远热爱音乐的一种理想状态。那当然我们稍后还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Greg Stanner featuring Lucy Clark 带给我们的 Through the Night。通过这样的一个夜晚，你能够体验到什么样的一种音乐状态呢？我希望能够把每个周末的夜晚好好利用一下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在这里要邀请各位听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